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中国的一个并不被人们熟识的地方，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暗。随即，一个个乡镇消失了，一片片农舍和居民楼坍塌了，一群群孩子和老人，男人和女人被活生生地埋入了废墟，断头折腰，血溅江河，惨不忍睹。与此同时，周边更多的村庄，更多的城镇，更多的百姓，也被更严重的山崩地裂掩埋了。北京在摇晃，上海在颤动，广州人惊恐地从楼房跑出，甚至连隔着大海的台湾同胞也有明显的震感。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从那一刻起，中国的13亿人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与悲伤、紧张与焦急之中，世界也在揪心地注视着东方大国发生的这一强震。从那时起，全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关注灾区的每时每刻。从那一天起，我的心就被拉走了，拉到了那片到处是废墟和流血与死亡的地方。我无法不去，可去了后就想走。我不忍心双脚踩痛那些依然躺在废墟里的已经没有呼吸的生命。刚一走，我又自责，那些躺在楼板与泥石留下的冰冷躯体多么寂寞和孤独，你怎么不陪他们多待些时间呢？于是我又一次返回那里， 地震之后，我已经去了那里三次，每一次去后都让我感到心灵的颤抖。我第一次到灾区是在大震后的第七天，到成都后的第二天，我便进入了一个重灾区。那是个被地震毁灭了的山区小镇，我眼前看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屋。当地百姓告诉我，地震前这里很美，常有成都的城里人到这儿休闲度假。一位老乡这样说，现在我们什么都没了，连猪仔都死光了。解放军在这里清理废墟，上面有指示，七天后大面积的救人搜索将结束。这个时间已经超出了人的生命极限。虽然前线时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说哪个地方又救出了生还者，但对多数被埋者来说，七天后生存的机会基本没有了。一片废墟前，两辆推土机轰鸣着，一堆堆横七竖八的水泥板和砖瓦块被翻动着，周围有不少当地百姓围着观看。开始我并不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后来知道那里面还有被埋者，那些活着的人在等待见到自己的亲人。一位中年妇女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穿着医生的白大褂，表明他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一位老乡悄悄地告诉我，他是我们附近镇上的医生，他丈夫埋在里面一直没出来，今天他是来看他丈夫的。我的心一下揪了起来，为这位可怜的女医生，为无数与这位女医生同样命运的灾区人民。老乡继续在我耳边说着，他一直在另一个地方抢救伤员，中间呀，来过这里几次，但因为他男人被埋得太深，一时半会儿挖不出来。今天清理废墟，估计呀，能见到他男人了。我的心因承受着推土机的轰鸣声而紧缩起来，那等待的时间太残酷，你又想早些看到结果，又不愿看到结果，对女医生和对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一样。推土机继续轰鸣着，大地似乎也在强烈地震荡着。眼前断裂的楼板被一块块掀开推走，我注意到女医生的脚步在不断地往前移，但身体又被两位女同胞紧紧地拉住。几位解放军战士在一位少校的带领下出现在推土机前，他们预计下面的被埋者会马上出现，所以走在了前面。有两个战士的手里提着黄色的装尸袋，这让人看后十分不舒服，但是战士们是在执行任务。七天后的遇难者遗体基本上都处在腐烂的阶段，为了保护更多活着的人，对所有遇难者遗体进行现场及时的处理是灾区指挥部交给救援部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军人在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 他们的职责非常神圣。那些小战士当兵才刚刚几天，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仅仅只有20多岁。如果不是抗震救灾，他们怎么可能去做收尸这类活呢？地震遇难者的遗体惨不忍睹，但为了防止瘟疫，必须有人去处理，军人承担了这样的任务。出来了，出来了，突然有人叫起来，于是我们都跟着往废墟前簇拥，但是被战士们挡住了，只有那个女医生被允许往前挪动。女医生说，是他，那件夹克我才给他买的，他第一次穿上的。我听到他的声音是颤抖的。只见一具遇难者遗体被四个战士抬出来，抬到废墟边的一块水泥地上，随后我们也被允许走进。那是一个男性遇难者，他的脸部是灰黑色的，沾满了尘土和血水，腹部印着血痕，显然他是被重物压死的。女医生单足跪在地上，用自己的衣袖擦着遇难者的脸。马上有战士给他拿了一盆水和一块毛巾，于是女医生便轻轻地、非常职业化地为她的丈夫擦洗头部，一点一点地为她的丈夫擦洗着，擦洗着。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清死者的脸庞了。这时女医生抬起头冲解放军官兵们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见到了他。然后她又埋头为自己的丈夫整理衣服。那位解放军少校红着眼睛朝战士们挥了挥手，示意他们离开现场。我看到官兵们都在擦眼泪，那一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脸上也已淌满泪水。我很想上前安慰一下那个女医生，可是我没有。我发现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这么做，人们默默地站在那个女医生的背后，一声不响地看着她为死去的丈夫擦洗整理。我不能再看下去了，再看下去我会忍不住哭出声的。我走了，但是就在我走出不到10来米的时候，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嚎声震碎了我的心。我转过身去，看到那个女医生已经伏在丈夫那具僵硬的遗体上嚎哭起来。那个哭声为什么那么大，那么吓人，我至今仍然不明白。在离开那个小镇向另一处灾区行进的路上，我发现很多地方的百姓都在自己倒塌的房屋前点着蜡烛和各种冥币，显然他们是在进行祭礼。我突然明白了，这是灾后的头七。中国百姓中有这样的传统习俗，逝者走后的第7天，活着的亲人们要为他们举行第一个祭礼。 于是我似乎突然明白了那位女医生为什么哭得那么撕心裂肺。我想可能是她与丈夫的最后一次见面，竟然是在逝者已经离开她的第七天。对女医生来说，丈夫的第一个祭奠之日来得太快，她自然无法接受。而乡亲们告诉我，这位女医生在另外一个镇上参与抢救了30多名生还者，而她却没有时间去救自己的丈夫。这样的英雄故事，在灾区，我听说了还有很多，却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位女英雄面对自己逝去的亲人的悲痛之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很巧，我第二次赴灾区采访的时候，已经距离大震49天了。七七49天。这是中国人纪念逝者的又一个重要日子。这一天，我在德阳的石方采访。那个矿区在大震时所经历的灾难是毁灭性的，许多山体崩裂后，不仅将整座矿山掩埋在百米废墟之下，而且不少民工在沿途桥梁及道路施工时被掩埋在泥石流中。由于前一时期抢救太紧张，他们的遗骸仍在原地没有处理。而根据当地抢险指挥部门的意见，一般对埋得很深的遇难者不再进行挖掘处理，而是就地现场处置。北川县城和不少地方就采取了这样的方法，但也允许个别地方的百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被埋者重新挖掘后再处理。那天采访回途中，我便遇上了这样的事。这是一处完全倒塌的山体。据说，当时在这里施工的有12个民工，他们都是矿区附近的村民。大震发生时，正在为矿上筑路建桥忙碌着的他们，便毫无例外地全被埋在石头里面。大型机械设备没有顾及这个偏僻的山区，一直都在最关键和更大伤亡的地方进行紧张的抢救与清理。40多天后，村民们在向上级申请后，获得了几台大型机械设备帮助挖掘清理的机会。于是，就在七七这个忌日，全村人都来到了这片坍塌的山体前面，准备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废墟和挖掘遇难者的工作。现场很沉闷，只有机械的轰鸣声。令人感到窒息的是，放在一旁的12口木质棺材，他们准备迎接12名被埋者，并将其骸骨运回村里。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对我说，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埋在荒山野地里，得把他们弄回去，好好安顿。我有些担心，小声地说，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遇难者遗体会是什么样呢？这个干部模样的人显得有些无奈，他说，防疫队员马上到了，估计还能处理，要不村民不干，他们不放心自己的亲人，就这样埋在石头里面，没人处理。百姓的心情可以理解。来了，解放军防疫队来了。正说着，我们看到一辆卡车驶过来，随即 从车上跳下四位穿着防护服的防化部队战士，他们是来帮助处理遇难者的遗体的。挖掘在紧张地进行，第一具遇难者遗体很快被挖了出来，许多村民往前拥，但又很快退了回来。有人悄声说，头都没了。听了这话，许多人又胆怯地缩到一边。只有防化兵勇敢地走上前去，对遇难者的遗体喷洒药水。随后，他们借助挖掘机的翻斗，轻轻将遗骸装进尸袋。因为断头缺臂，装的过程很是费劲。待装入尸袋后，遇难者的遗骸便被移至棺材的旁边，有干部模样的人在喊，你们过来认一认。于是那些遇难者家属便一个个上前辨认。一位妇女哭开了，是他，是娃儿他爸。他很快被几名村民拉到一边，那具遇难者遗体也被几位青壮年移入棺材内，并且有人在棺材上面写上了死者的名字。整个过程基本都是这样的程序。我发现挖掘过程和在辨认死者时，多数遇难者家属已经不是那么悲痛欲绝。也许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天里已经流了太多的眼泪，也许他们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局。一位老汉抽着闷烟，蹲在一旁嘀咕着说，埋在石头底下能有活路吗？不可能的。我问他有没有自己的亲人在里面，他说两个娃儿都在里面，一个28岁，一个刚20岁。说这话时，老汉的眼眶里一下涌出了泪水。我不敢让娃儿他娘过来，他看了非死过去不可。老天作孽呀。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语言能去安抚这位失去两个儿子的老人，更无法想象还在家里等待儿子归途的老妇人又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结果。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大震带给活着的人和逝去的人只有悲伤，因为从此在我们的生命里少了许多欢乐与亲情，多了无数悲痛与思念。512汶川大地震使多少活着的人要背起如此沉重的悲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殷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当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恰巧在成都，所以说对这一次事件感受极为深刻。这本书写得也非常好，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很多场景和故事，那么希望加上我的演播能给这部作品加分。在此也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何建明先生以及纪实传奇节目编辑我的同事张雅娇。